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黑板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昨天开始，陶然亭公园开展开启文明专列，倡导文明游园主题活动，同时丰富的暑期活动也在市属公园开展。来听记者靳旭带来的报道。 上午9点半，陶然亭公园北门内，志愿者向游客发放文明游园宣传折页，宣传文明游园三字经，推荐公园游览路线、网络购票提示等，并与游客在文明游园主题展板上签名承诺。在公园游船码头、吹台荷花池景区，志愿者手持荷花造型的文明赏荷展板，倡导游客文明赏荷、文明游园。炎炎夏日，市属公园为市民准备了多项科普文化活动。陶然亭公园每个周末在以新亭广场都会有森林大篷车活动，组织青少年开展水边植物观察，参与森林创意手工、森林阅读、森林观察，还有森林安全游戏体验等等。天坛公园开放百年展正在北神厨举办，除了文字、图片、影像，展出的实物展品中一枚金光闪闪、造型精美的编钟十分抢眼，这是天坛公园唯一的一件国家馆藏一级文物。景山公园暑期金鱼展正在举办，公园在后山主路两侧恢复了木海观鱼的老北京传统景观。木海就是大木盆，从3号晚上开始将启动夜赏金鱼模式，而水下照明用在木海中这还是第一次。每只木海内装有3组白光或自然光 LED 水景灯，每天的18点半到20点半，35只木海中的水下照明设备开启，配合这次展出的35个品种、500多尾名贵金鱼，形成了独特的夏日景观。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第二届中国北京国际语言文化博览会将于10月25号到28号举行，展示改革开放40年语言文化建设的成就。博览会主题为语言让世界更和谐，文明更精彩，将突出互动性、语言艺术展演与互动体验、语言企业产品展以及汉字创意展等新增板块将陆续登场。观众还能够体验到专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设计的多语言云平台，实现中文与33种外语互译的翻译机，实时完成语音转换的设备，以及能跟观众聊天的人工机器人等。本月17、18号，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人偶剧《西游记》即将亮相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的舞台。这部剧特别运用了多元化的视觉元素和图像构成，以独具特色的演员服装和复杂多样的木偶类型，结合演员们精彩的舞蹈肢体动作、好听的歌曲和器乐声光效果等，共同呈现一部好看易懂的西游故事。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儿童剧《原始一家人》由意大利即兴喜剧传人杰夫比担任舞台表演指导，给予表演更为丰富夸张的即兴肢体动作。澳大利亚设计师夏洛特·莱恩充满西方漫画风格的舞美设计，让观众们迅速融入人物情绪以及故事情节的发展中。本月17号到19号，《原始一家人》即将在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的舞台上亮相。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来关注天气情况。目前本市正处于黄色高温预警中，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仍可达35度，高温闷热天气持续，请注意防暑降温，多补充水分。高温闷热的天气同时也会酝酿着一场雷阵雨的到来，明天午后将有雷阵雨天气，但更明显的雷阵雨天气将会出现在明天夜间，出行的朋友需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雨措施。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北部东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7 七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5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明天晨练和上班时的天气预报为多云见晴，偏东风1-2级，气温28到31度。明天天气闷热，晨练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在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35度左右，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白天光照较强，紫外线气象指数为5，紫外线照射强度强。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跟大家先预告一下，在今天晚上如果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是有奖品的。先来说一说节目奖品，是由科学实验舞台剧能量密室提供的门票4张。能量密室将奇妙的实验搬上戏剧舞台，带大小朋友们畅游科学海洋，欢度暑期，长知识，还能够这个看戏剧啊。8月19号到11号保利剧院与您相约。那怎么能够拿到我们的奖品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然后在后台留言说我要奖品，然后呢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就可以啦。另外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我们还有招募活动，由鲸鱼创意以及保利联合出品，专为儿童打造的科学实验舞台剧能量密室即将在这个暑期掀起头脑风暴。一流的科学艺术团队精心设计的奇妙实验，一瞬间点燃求知的兴趣火花，走进科学，欢乐有趣。订票详情您可以查询大麦网能量密室。另外跟大家说一下，演艺江湖由科学实验舞台剧能量密室特约播出。8月9号到11号专为中国儿童打造的科学实验舞台剧能量密室将惊喜亮相保利剧院，鲸鱼创意携手保利演出，同国内外一流科学与艺术团队一起，将奇妙的科学实验搬上戏剧舞台，陪伴大朋友小伙伴一起进入奇幻且有趣的科学世界，点燃观众对科学的兴趣火花，在不知不觉中变身小小科学家。订票详情请您关注大麦网。加拿大国宝级剧团太阳马戏与詹姆斯卡梅隆导演联袂打造的史诗级舞台剧作《阿凡达前传：托鲁克首次翱翔》正在北京凯迪拉克中心热力上演。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秘的潘多拉星，掀起一阵蓝色旋风。 好的，各位，相信各位刚才听到我们的这个预告的时候就已经兴奋了，因为首先我是很兴奋的，因为我当时跟大家说一下，我知道这个演出应该是在已经几年前，我当时播了一条新闻，就当时那条新闻里就说詹姆斯卡梅隆什么搞了一个什么舞台，就把那个什么阿凡达搬上了舞台。 我当时就很难想象，我就觉得你想啊，如果用 3D 来制作一部电影，就已经让人觉得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很神奇，很视觉冲击了，然后他们居然要弄舞台上搞一个阿凡达啊、哦、所以我们就要把今天晚上的请来的几位嘉宾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样一部多媒体舞台巨制阿凡达是如何呈现在大家的面前的。首先欢迎一下这个太阳马戏的中方合作伙伴本次巡演制作协调张赫张老师，你好。 大家好，演艺巡回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哎，欢迎张老师啊。那还要欢迎一下本次这个太阳马戏的合作伙伴上海对外文化交流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黄燕黄总，你好。 你好大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欢迎两位啊。今天来了真的得给我们好好解密一下。这样我先问问你们，当你们看到这个太阳马戏的这部作品的时候，你们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啊？这你对对对对。 然后因为我看的比较早了，因为我们是就是从最开始彩排期间、啊、然后我第一次看到就是他们的第一次就是彩排。 哦，你看到是在彩排啊、 就是我当时第一次看到他们呈现出来，就是用我们讲多媒体然后用投影呈现出一个潘多拉星球，我是觉得挺震撼的。 嗯， 然后到后期我们听到就有一些朋友的反馈，就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就是投影表现出潘多拉星球不同的地貌这样，然后比如有森林、嗯、沙漠、湖泊，然后就有一小段，就是我可以现在给大家小小的剧透、嗯、 剧透一下啊， 就是有比如有一段就是有一段就是有河流有河流的样子，然后我们有观众就会问、嗯、咦这个水怎么这么快就进到剧场里，然后怎么又把它排出去了，就是他们 以为就是完全是真的水。 对， 对是这样。 哎，其实我这个就很好奇，因为我估计可能很多人会一想到一听到说投影，那不就弄一投影仪投一下吗？那个能看起来能有什么视觉效果吗？这个看来完全不一样的，投影跟投影也不一样是吧？ 是不一样的了，因为我们是有、嗯、我们家有40个就是高清的投影仪，然后就是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讲因为我们在家用的投影仪大概就是有它的定位大概比如有2000流明就是可以足够了、啊、但是我们有一部分是30000，有一部分是20000流明这样。 哦，所以整个 40个 这样的投影仪，然后投影设备应该就叫就不能叫简单的叫投影仪了， 然后 给 它、嗯、然后它投出来的面积相当于我们5个 IMAX 那个电影屏幕那么大。 5个 IMAX 电影屏幕那么大，哦天哪，就整个是把这个你们是一个环形的还是说是一个平面状的呢？ 一个就是这样，我们讲一个就是观众进到剧场以后他可以从就是360度了、就是讲一个前进式了，他可以就是各个方向都可以看得到。对， 哦好的，这是刚才我们说的张赫的第一印象啊。来黄总你说一说吧，你当时看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我看的比张赫要晚很多的，我是今年的年初在三亚、其实自己在旅游，但是我听说当地有这样一个演出非常感兴趣，因为太阳马戏对于我们业内的人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品牌， 对对对、 加拿大国宝级的一个剧团，所以我自己去看了这样一个戏、带着我的家人和孩子、去看了这个戏，当时就是真的是特别震撼。 嗯， 然后没想到呢之后度完春假回来了之后就是大家来谈这个合作的事情，所以我们公司其实大家都很兴奋说哎呀、能够和太阳马戏这样一个品牌来合作这样一个大型的舞台剧制，所以也是非常的兴奋吧。 对，而且你这个也是这段缘分也非常奇妙啊。你等于是以先一个观众的身份去看了， 对， 然后看了回来以后结果就公司开会说哎我们要合作， 我就和大洋马戏谈起来了。 哎呦嚯，这个时候所以你对你来说是很兴奋的，而且你对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叫舞台巨制的它的品质你是心里有底儿的。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像刚才张赫所说的这个三万流明的这个投影，我想普通观众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印象到底是怎么一个， 对它到底是一个概念啊。 其实我们做演出的时候知道，因为他们会把技术资料发给我们说有40台30000流明的投影仪，我们其实已经挺震惊了、因为平时家用的确实是1000到2000流明就 OK 了、然后平时我们在做这个现在我们剧场的就镜框式舞台的这些秀啊，基本上要用到的也是非常高清的，看这个舞台这个近身的这个距离一般也就是1万、1万5、2万流明这样子、所以它是每一台都是30000流明， 嗯， 2万到3万，它大小两种规格，还是40台， 可见它这个投影的面积和精度是多么的大。 嗯，而且关键是，其实就是说把这些多媒体的东西啊，要想用好的话，还是要有这种怎么叫呢？艺术的角度，还有包括玩这个人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专门设计这些多媒体的是哪位大咖啊？咱们应该也是一位国际上非常有名的人士，对吧？ 我们设计的适合也是和我们就是蒙特利尔，因为我们加拿大太阳马戏的总部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嘛，然后我们也是找的就是蒙特利尔最出名的一家，就是专门做视频的一个公司帮我们。 对，而且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完全给他们做这个叫视效设计的啊，也都是就是怎么说呢，都是在这个行业里的顶尖的这个团队来给大家打造的。所以如果当你走进剧场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到得到那个潘多拉星的那种魅力，对吧？而且跟看电影肯定是不一样的哈。这个 对 吧？ 对，完全是两种体验。这两天其实我们也收到了很多观众的反馈，觉得就是从进场就很震撼了，因为太阳马戏整个得给大家营造的这样一种观剧的体验都是非常沉浸式的，它不会因为说还没有正式开场，大家步入剧场的时候就是大灯开着，大家找座位的这种感觉，其实不是。从他步入剧场的第一秒开始，整个舞台上的呈现的这种空间感、音乐的配合，就是让大家代入感已经非常强了。然后正式开始的时候，又是一波一波的震撼啊！随着他这个剧情的这个推进， 所以你看他们的，就是说他们的工作是从你观众踏入剧场的第一秒钟，就已经就像你坐着这个星球的这叫这修行飞船啊，已经准备好了，马上要抵达潘多拉星了， 那个、有这 种感觉，是有这种感觉是吧？ 有这种感觉，而且包括中场休息也是，他不会呈现一个大白的这个舞台给观众， 就是好卡停，中间休息，你们去上厕所，上厕所，不是这种感觉是吧？ 不是， 就顶多是现在这一段时间。没有人，你可以放松一下。 所以说，真的是一个完全的沉浸式的这样一个体验。 哎，那这个时候就说到了，咱们一会儿啊，这个给大家拆解一下，就是这个剧当中到底有哪些的亮点。但我首先想要问的就是，它的剧情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有的时候像这种大型舞台剧制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担心剧情是不是会，比如说没有剧情，或者只是给大家呈现特效啊等等的啊。 对，我们是这样，因为我们是根据詹姆斯卡梅隆导演这个《阿凡达》电影过，就是改编一起合作，然后我们就是这次太阳马戏就是特别突出了这个剧，它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剧情线在里面。而且我也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因为我们在巡演当中，我们的剧情是有一位叫讲述人，他是在演出中就是。其他在其他国家是用以英语的方式讲述，然后我们现在在北京上海就是特意把它用翻译成中文，这样所以我们对观众来说就是叫本地化了。 做了本地化的处理，而且聘请了我们非常知名的配音演员，大家可能进了剧场听到他的声音会非常熟悉，就是我们前两年非常火的《步步惊心》当中配那个乾隆帝的那个四爷的 那个 对 啊，那就给吴奇隆配音的那位是吧？哦，所以大家不就看着《阿凡达》啊，不是看对，就看着《阿凡达》，还听着四爷，这有点清朝加穿越的感觉啊！听着四爷，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做的一个本地化的处理，就加了一些配音，就还有在剧情方面，或者是在对白方面，或者在它的词的内容方面，也有这样的处理吗？还是怎么样？ 是这样，就是我们。因为是根据这个电影，我们要符合就是《阿凡达》电影和这个卡梅隆导演他的一个潘多拉星球的世界观，所以我们就是在演出中所有的演员，就是在台上他讲的叫我们叫纳美语，就是其实这是真的一种语言了，因为这是当时我有一位教授叫 Paul Fulmer， 他是帮卡梅隆导演在拍电影之前就是创造了一门语言。但是现在，而且现在是真的有人在学习这个语言， 在研究，是有一个成体系的这样的语言的。 也就是说，这个纳美语啊，就是真的是有人创造出来了，然后现在就有人还在学，还在去研究它， 对， 然后这样一种语言。 所以这个戏我觉得对演员的考验也挺大的，因为前两天我们也有做了一些采访演员的这个动作，问他们这个在创排这个戏期间你们有什么最大的感受，他们说就是难度高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语言也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的所有的动作都是要和纳美人来相衔接的，要克服所有的这些地球的这些重力的引力，所以你看看这个剧的时候就感觉所有的演员都是在蹦跶， 哦 对， 也就是说他们你们是在舞台上完全呈现出这个星球的引力状态，你们都要做出来是吗？ 对， 可以体现出来的， 可以体现出来， 毫无违和感。 哦，哎，那是这透露一下用什么方式呢做到的这样的效果吧？ 这个就是演员的功力吧，我觉得就是不仅是他们是一个非常有杂技功底的这些演员，他们在自己的语言的学习啊，包括配合这个剧所有的，而且我知道演员甚至都是每个人都是自己化妆的， 对， 哦， 他们的妆面都是自己化的，每天要提前2个小时做各种的准备工作。 哎，这个我要说一下，因为上一次太阳马戏的有一部作品来到过我们的节目当中，那部作品就是也在这个朝阳公园，库萨演的，去看了以后也是非常的这个震撼，而且呢，他们那里边也是。就是他们所有的演员都是自己化妆，然后化妆包括就是比如他们有把化妆都做成了一本书，就是你完全按照这个流程来就可以了，所以他们这个也是也还有这部剧也有。 对，我们这个就是一个相当一个标准规程了，因为就是我每个演员他在蒙特利尔创排期间的话，就是会有专门的一个就是化妆设计师，然后来根据他的脸型然后来设计妆，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演员的妆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他通过他的脸型画出来的妆以后，他会每一步然后拍一个照片，然后我们就做成一步一步叫 step by step 一个介绍，然后每个人会收到一个小册子，这样然后他会按照这个小册子自己去学。 哦，火，这是因为有没有问他们是因为太阳马戏就是特别缺钱小化妆师 开玩笑 但是他们就是演员，而且去看太阳马戏的这个你要看他们的演出的话，还会发现他们的有一个特点，比如他们每个演员啊就是一专多能，他们既是演员还要自己化妆，甚至还要自己装订舞台啊，对，就是包括换景什么东西的，你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是无缝衔接，你不知道怎么着，就等他们走完了这个，哎，舞台就已经变了。 对对， 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每个演员都承担着这个牵台啊， 对， 舞台的整体的调度，因为给观众不可能有断层感。 嗯 啊，不像我们可能国内创排一些就舞台作品啊，镜框式舞台作品可能大家有天井，说第一幕结束了，有一个 暗场 对吧，演员下台，这样子是我们普通意义上的这种对舞台作品的理解。但是这个很多的这个太阳马戏的这个现场秀，包括你去年看的这个库萨，肯定也都是这样子，就是在默默的就感觉啊，舞台整体都有变化了， 对，已经发生了变化啊，这个也确实是非常的让人觉得我觉得其实每次看太阳马戏的作品都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啊，所以接下来我问一下啊，就是这样一部作品然后它来到中国，哎，需要出动多少人马呀？这个幕后有什么样的这个故事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其实我们整个演出包括所有的工作人员大概有100个左右， 哦， 然后演员是43位， 嗯， 然后工作人员比如我们，当然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只有前面的一部分，就是我们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演，但其实真正后面还有大概40个工作人员，包括比如声音视频然后自动化，他们就是在各个地方在就是保证了这样演出然后顺利进行，这样然后我们呢就是一般是这样，我们的演出是叫巡演，就是我们大概就在一周或2周的时间就要换一个城市，这样然后我们每次比如是陆运或者是海运的话大概就要38个集装箱。对， 哇天哪， 要装满4架波音747， 对，空运的话就要4架空747， 这样 就 这样大的体量。 对，然后我们前几天就是也有媒体探班的时候，就是他们看到我们包括舞台上面从哪怕地板到上面的那些像我们讲灯光投影这样，然后包括甚至我们后面办公室里面的桌子椅子，然后 洗衣机， 然后都是我们自己带着， 这是洗衣机电脑桌子都要搬过来，就完全就全部搬家的那种感觉。 对， 这太有那种，我感觉有那种吉普赛人的就走到哪里然后就完全把所有的家当都带着那种感觉。 我们就想给演员们去和工作人员提供一个就是要一个连续性嘛，包括因为他比如他训练用的一些器材，然后包括他用的一些东西，我们就保证每次他用是一样的，是这样。对， 哦，哇，这样一个40多个集装箱，这30多个集装箱， 八个 个 啊，38个集装箱，然后装了4架波音737，然后飞过来的，来到北京的一场太阳马戏的这样一场舞台巨制，多媒体舞台巨制，各位千万不能错过。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在北京会待多长时间，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啊？ 我们北京的演出从我们8月1号开始首演的，将持续到8月12日，之后我们迅速的这个拆台，往上海啊，往南迁。包括我们大家都非常震惊，这38个集装箱其实我们是在一天的时间内完全状态完成。在上海的话，我们是15号状态，16号开始演出，一直演到26号。 38个集装箱啊，一天呐，光让我拆都拆不开。 对，我们可以稍稍透露一下，就是我们装台，然后大概就是只需要10到12个小时。 哦， 然后其实就是撤台的时候就更快。因为我们比如就演出完以后要、我们要去上海之前大概车台就只要5个小时这样。 这个像这种真的是很多专业的人士啊，我告诉大家，很多专业人士就专门就去找到他们，去向他们问说，哎，你们这集装箱里到底装什么，到底怎么搞啊，所以我今天公开给大家问一问，就是你们这个就是这个装台啊撤台啊，这个是咱们这边的人来进行装，还是说他们的人有一个标准的操作流程？ 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啊。我承接上面一个问题，上面一个话题，刚才 Solo 说了，他说他们的工作人员是100名左右，对吧？你还没有说我们这边的 哦，咱们中方 当地配合的工作人员，当地配合的工作人员多数都是以这个劳工为主，基本上我们这次是配了94名。 哦， 在北京配94名。我们其实在行业内，我们对他这个装拆台的这个时间，在我们没有亲眼看到之前，我公司的领导一直有一个问号在那里。我们很心惊胆战，说实在和跟你们这个确认了非常多的时间，说 时间我知道 真的你们 OK 吗？ 就真的可以吗？ 对，真的可以吗？因为以往的话，如果说我们剧场的这些演出可能有3辆9米6的这样大卡车，可能就卸车这一件事儿可能就已经大半天就没有了。但是他竟然有38个集装箱，我们就很难以想象他从他卸出来到舞台上的拼装，所有的吊点，所有的灯光挂上去，还有这么多的投影仪，包括还有调试的这些时间，我们不可能，怎么想都不可能想象 10几个小时就完成。 对，但是事实上我们亲眼所见了。所以你刚才也说很多业内的对我们这个戏非常的关注，也有很多的说我们非常想来看一下他们是怎么装台的。这是我们来自我们这个演出行业内部的这个声音，对这个事情觉得非常的震惊然后合作下来这个过程，因为我们亲眼看到了，我非常深刻的一个体会，就是说我觉得他们的工作人员除去演员还有40-50名的工作人员，他们的技术人员每个人的脑子里非常清晰的知道自己应该在哪一个点应该做什么事情，和他带领的可能每个人去带领了8-9位这个当地的劳务人员，他们应该分配给1、2、3、4、5、6每个人又去做什么事情，他们脑子里萌清对，所以非常的有条理，所有的节奏这个次序不用我们操一点心对，就这样就呈现出来了， 就好像给听这个感觉就特别像那种就是一个程序，就你点燃了它以后，它就咔咔咔盖着， 它好像就自动的就开启了， 就自动开启，咔咔到哪到哪到哪到哪，然后组装这样完成。 对，确实是这样。 哇，这个我觉得你们经过这一次合作，应该也学习到的东西非常 多。对，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大开眼界啊。 哦，真的是啊，大家不要忘记啊，说这个这样一部有这么多背景故事的作品啊，《太阳马戏：阿凡达前传托鲁克首次翱翔》现在已经来到北京了。如果大家想要去观看的话，您可以这个关注一下啊，在咱们的凯迪拉克中心啊进行上演啊。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会给大家细细的剖解一下，就是这部作品到底有哪些亮点能够吸引这么多的人去关注啊，包括如何在舞台上给大家呈现出一个潘多拉星的梦幻场景。好的，接下来时间先接一段广告。加拿大国宝级剧团太阳马戏与詹姆斯卡梅隆导演联袂打造的史诗级舞台巨作《阿凡达前传》

好的，各位，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登陆北京的太阳马戏的巨制啊，多媒体舞台巨制《阿凡达前传：托勒克》首次翱翔。马上请出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当中的两位嘉宾。首先欢迎一下本次演出的巡演制作协调张赫老师，你好。 大家好。 嗯，还要欢迎一下这个太阳马戏的中方合作伙伴上海对外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燕，黄总你好。 大家好。 嗯，欢迎黄总啊，欢迎两位。那个刚才说了，就是这个剧两位看到的一个感受，那接下来先说说，因为这个已经好像在去年在三亚已经演出过了啊，包括最近这段时间观众们的反应是什么样子的，跟大家说一下好吧。 嗯，我们因为8月1日在北京进行了首演，这两天我们也陆续收到了非常多的业界的朋友和这个普通观众带来的这个观众的这个反馈情况，可以说当晚我们的朋友圈基本上都是刷屏了，刷爆了，基本上都是好评如潮。 嗯， 我也可以给大家读几条，我觉得 好的好的，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对看看大家都是对这个是怎么写的，好吧？ 好，我来读两条啊。一位观众说，感觉这是离詹姆斯卡梅隆最近的一次，感受到的视觉效果一点都不比电影少，每个场景的变换都超级惊艳，演员完全有电影里的轻盈感，不受地心引力控制，随时可以起飞，场景道具很用心，灯光舞台很高级，本年度最值得看的演出之一，安利指数5颗星。 哦哇、哦、好。嗯，哎，就我这样，你那还有吗？你可以再读一条。 好，再读一条。阿凡达前传：托鲁克首次翱翔，敢在首演不拔了草。 嗯， 绝对的颜色狂欢，视觉的盛宴，每看一次太阳马戏都感觉到被惊艳了一次。感人的舞美、灯光、服装、道具、多媒体设计，不难想象，这绝对是电影还原与马戏巧妙融合的终极探讨。 嗯， 看过库萨感觉像是一只精致的八音盒，而阿凡达用它独特的故事代入感带领你探索这片神秘古老的原始森林。 嗯， 每次看太阳马戏都像做了一场华丽的梦，这2小时带给我瞬间逃离城市回归自然。 哦哇，这写的都很好，专业影评， 对 不对？但是就是刚才就你读的这几条观众的反馈里边，我就有一些问题，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最近的这条吧，他说到了这个故事啊，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我们有一个完整的故事线。 对， 就是因为我看库萨的时候，他其实里边就是他有很多的，就是你故事线你是可以能够看到有一个东西在串着的， 对对， 但是他的故事性不强。 对 对，所以咱们的这一次他的讲的故事是主要讲了一段什么样的故事，能够给介绍一下吗？啊， 其实主要我们是讲在，就是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先讲一下，因为就是这个电影这个演出是根据卡梅隆导演他的这个电影改编过来的。然后其实有些朋友也问，那我是不是要先看一下《阿凡达》这部电影， 对， 分析一下，然后再来看这个演出？然后其实这个是不必的了， 嗯， 因为我们是把故事设定在就是3000年前，就电影的3000年前，就这个时候就人类还没有踏入到潘多拉星球， 嗯， 就是完全就是讲潘多拉星球上，然后纳美人自己的故事。 哦， 就是这个故事就是讲，突然有一天他们发现就是有一个预言，就是说这个星球会毁灭，有一场大灾难。 嗯， 然后我们有三位主角，然后这三位纳美少年呢，就是踏上了一个，就是通过一个征程来，就是解救这个星球的这么一个征程上面。 哦，啊，是以这样一个故事线，其实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故事来给大家进行呈现的哈。嗯，那接下来就要就是有几个问题了，比如说他们会说，觉得就像在看电影里的那些纳美人一样。嗯，这个如何做到？你用 3D 做出来，我还能可以很明白的知道电脑吗？无所不能。 对， 真人演，他毕竟他是往皮肤上画吗？还是怎么着？对，他们那个，我们就印象最深的是那个蓝蓝的皮肤嘛，对吧？ 对， 他们怎么做到啊？ 然后我们是，就是服装是，就是由我给大家介绍，就如果大家看过那个《黑客帝国》三部曲的话，那个他有一个服装设计师叫 Kim Barrett， 嗯， 然后这位设计师是我们把他请过来帮我们设计了《阿凡达》的服装，然后就是大家看到我们每一个在台上，他是有一套紧身的蓝色的衣服，然后他是这个衣服呢，在因为我们刚才讲就是这个星球上多姿多彩嘛，然后他会有不同的部落， 嗯， 就是然后通过我们不同的搭配，然后表现出就是不同的部落，然后不同的纳美人的 这个颜色的特征。 哦，而且他们据说这个就是他们用的这个衣服的材质也非常的不一样，是吧？嗯。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件的服装其实都是在就是我们蒙特利尔总部每一件都是亲手工制作的这样。 嗯， 对。然后我们的服装上面就是也是做了一些特殊的一些小小的叫 trick 在里面，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看电影的时候纳美人是很高的，他大概有3到4米的这个样子。 对啊， 所以我们就是在服装上就是特意提高了那个腰线，就是感觉我们每一个演员。 哦，就是对，就是对，特别想问的，就是我们普通人如何去演出那种纳美人那种高大嘛， 对 吧？ 对对 对, 对, 对。 那他们通过服装来做到？ 有一些服装有一些就是它的一些修改，就是显得人比较高挑的感觉，对吧？ 对。 然后我们就是在选角色的时候开始，也是选了一些就是一些高高的、瘦瘦的一些演员。 嗯， 对，这样。 对， 高高瘦瘦，脸小小的，化上妆特别漂亮， 是吧？哎，因为包括他们用的这个皮肤啊，就是他那个服装用的皮肤织物。也是一种叫做光学白色纤维，什么用丝网印刷技术做出肌肉和独特的身体条纹，哦，就是用就什么，而且这种这个生物就是那种发光的效应，也是一种就是用绿光片反应的产品来制作出来的，是吧？ 就是我们在在演出暗光的情况下，你就可以看到就是演员身上那个亮亮的点，就和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那些真的纳美人是一样的效果。 就是灯光暗下来的时候，他们身上还会发光。 对， 哦，这个确实是制作起来的确用心啊。而且我知道，好像是他们太阳马戏的所有的服装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加工厂，是吧？ 对， 对，都是自己来手工生产的。 自己做， 对。 对， 所以这个戏的整体的服装要达到了115件，加上所有的配饰，一共每次演出会用到1000多件的这个配件。 一只服装啊， 对 对，每一场演出这样 的。 哦，嚯，这个光服装，那他们就是那个，就像我们说，有时候演舞台剧什么要换装啊，或者怎么样子的，他们也会面临 也会换，对， 也会有 这样，因为5个部落嘛，他们的装啊、配饰啊、服装都不太一样， 哦、 所以每次演完，他们后台有一个叫 quick change 的这样一个区域 啊， 每个演员也非常清楚知道在哪换装，没有中方的、 哦。 人员来协助、 哦、 啊，所以确保这个演出的环节当中是非常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体验。 哎呦天哪，就是感觉你演个普通剧换装吧，就有的时候就想想都挺赶得慌，因为他们又演这种叫有点魔幻的这种感觉的这个换装啊，所以很多业内人士对他们的后台都非常感兴趣。哎，那刚才说到了就是体格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这个处理，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现场据说运用了大量的木偶。这个是怎么回事？什么木偶啊？ 这个也是我们就是太阳马戏比较独特，就是这个演出就是特意我们请了6位就是世界级的木偶操纵的艺术家。 嗯， 然后我们演出里边就是，因为我们就想用这种方法呈现，就是在大家在电影里边看到那种潘多拉星上那种生物。 嗯嗯。 然后就是因为在前期就是创排期间，就是卡梅隆导演他也给我们分享了他所有就是拍电影时候的那些资料，他的一些就是。 哦， 设计的一些细节、 嗯、 所以我们就根据它完全设计出了就是和电影里面一模一样的一些生物，比如大家可以记得有一些叫我们叫蝰蛇狼或者叫六角马、 哦、 这些都是在电影里面出现过的，就是看到你会感觉是一模一样、 哦、 然后后面还有我们同时也是和卡梅隆导演去一起沟通协作，然后也是就是创造了几种新的生物出来、 哦、 就是这种新的生物就是我们在电影里面是没有看见过的、 嗯、 没有看到过，完全它就是相当于我们就是对这个潘多拉星球这个一个世界观有一个扩展这个样子。 哦， 然后那个卡梅隆导演因为他也经常来看我们演出嘛， 嗯， 然后他也是然后看到以后他也觉得说也说过就是说哎，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了，他有可能会把我们就是这些新的生物物种会可能会放到他的阿凡达2或者阿凡达3里面这样。对， 哦，哎，其实说实话这个对于卡梅隆这样一个就神级存在的人物啊一直是心生敬意，你们有机会能够跟他们一起进行合作，包括看到他当时创作的这个原手稿， 对， 这个对你们来说也很幸福吧。 对，真的是这样、嗯、而且创办期间他基本也是经常会来在这边，就是所有的细节， 他不是光挂个名啊， 不是。然后，对啊，他就是，然后创办就是一些意见呀、啊，他要提一些意见这样。然后我们所有的一些设计都是经过通过他还有他的公司然后商定的，而且、 哦、 而且 就是卡梅伦也是一个就是很 nice 很就是很和善的一个人了，他会留在酒店，然后那个酒店的那个酒吧里和我们的演员一起喝酒到很晚这样 子。哦，哇，这些演员不幸福死了，就一起再聊一聊啊，说不定。哎，其实我们来看一看卡梅隆导演他是如何评价这样一部作品的吧。他说，太阳马戏将阿凡达所传达的人类情绪及肢体活动演绎的堪称完美，同时完美的舞台呈现让你犹如身临其境啊。所以这是卡梅隆导演亲自评价的这样一部作品。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演出时间和地点啊。对， 演出时间和地点是我们从现在已经开始演出了，一直持续到八月的12号。 嗯嗯嗯， 我们是每逢周一是我们的休息日，但是周末呢，我们会提供一个下午场的时间供大家来这个来观赏 啊，就加演一个下午场， 周末会加演下午场，所以欢迎大家来到卡迪拉克中心来观赏这场演出。 好的，好的，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一些问题当中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有很多的生物都是用木偶来做成的，但是。就是我感觉你像卡梅隆导演 3D 那么厉害，就随便不做个小 3D 的出来，就用投影投出来或者是怎么样，不都很可以吗？为什么一定要用木偶？而且木偶就一定要有人操控啊，这不会穿就给人有那种跳出感吗？ 哦，是这样，就是信息是没有的。 嗯，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每一个，就是我们先讲这个穿帮这一个部分了。 嗯， 就是我们每一个，就是我们有六位这个操纵木偶的操纵师嘛。 嗯， 然后他们其实在场上不光就是操纵木偶，因为他是穿着就是黑色的衣服，他也是相当于一个角色，他就象征着就是那个 Eva， 就是那个就是叫那个就是那个灵魂树的那个一个生命的一个体现的一个感觉。对，然后我这个问题我最开始我也问过我们的这些演员，就是他们就是讲，如果你在台上就是在台上表演的时候，你看到这些动物，然后就是你不会注意到这个 操纵者吗？ 对，而且我们在台上就是现场的声音是现场的，就是那些动物发出的声音啦，都是我们这些操纵师他来用，就是用他自己的这个声音。 哦，就是他们连带操纵带配音的那种感觉。 我们非常感到惊奇，就是原来都以为这个可能就是录音放出来的。 哦。 然后我们那天后台大妈也是说，所有的操作木偶的这些演员，他的声音也是经过配音的。 对。 就是他会根据自己的动作配合着自己的声音发出来，每个人都是一个现场的声音。 哦，哇，这个是很厉害的一种呈现啊。啊，所以如果大家到时候去看到的话，你们也可以注意一下。当然我估计啊，如果你注意不到，那说明他们是很成功的对吧。当然如果你是特别听我们今天节目想，咦，我一定要看看后面这个幕后的这个黑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你也可以去盯一盯。他们不光要操控这些木偶，而且还要进行一个配音， 对， 等等的这些。 对，然后还有刚才回答您这个问题，就是他在设计的时候呢，也是讲，就是因为我们一切的设计在舞台上呈现出来的道具和就是演员都是要符合这个就是这个阿凡达的世界观嘛。 嗯嗯嗯。 所以大家想象，就是你不可能有一个机械装置放在一个阿凡达星球上，它因为它这个是不存在的。 嗯嗯嗯。 就是所以我们要通过这种一个就是原始的这种就是来表达原始的方式来表达这个潘多拉星球这样。 哦，就是。这样一个星球上是不可能有现代机械文明的产生的， 对， 对， 对 吧， 对？ 所以呢，你不可能比如说弄一小机器人在上面咔咔那样跑，它就又那是更挑戏的，对吧？ 这就穿帮了， 那就是真正的穿帮， 对， 对吧？当然，其实像这种形式，包括以前的战马也运用过嘛，就是那个演出，它也都是用人来操控。所以当你其实真正看进去的时候，你就会自动，人有时候挺有意思，你会自动忽略掉他后面演的那个人，就是你叫沉浸式了。 对。 对吧， 栩栩如生嘛。 哦，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啊，要说一说就是这个演出它里面的音乐啊。我们知道这个音乐作品里边的也是应该是太阳马戏原创的吧。 对，我们的音乐都是原创的这样。对， 我们给大家听一段吧，大家来感受一下啊它的这个音乐的风格好不好，一起来听一下。 Yeah. 怎么样，各位听到这段音乐有没有感觉到有点那种异星的那种味道啊？而且听说它里边的很多音乐还很洗脑，是吗？两位？ 对对，我们可能最近听多了，但是因为我们都听了好几个月了，在做宣传的时候，有些的这个配的 video 的那些音乐啊什么的，都觉得。哎，好好听啊，就是特别洗脑。 哎，我英文不好，我就听不出来他这唱的是他用的纳美语唱的还是用英 语。纳美语对吧？ 对啊，就我听着，我就没听懂。我想一想，可能英语水平又退步了。 是纳美语 来演唱的是吧？ 而且我们在这个项目的执行过程中，有很多推广的方案，我们会和外方在一直做协调。我们还知道了，只要纳美人他装扮成了纳美人的样子，他就是绝对禁止他不可以再说英文了。 对演员有这样的要求。 对 那 做活动的时候了。 对，做活动的时候。 好家伙， 所以他就是只要呈现在观众眼前，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状态。 就用这样一种方式，就是就像变身一样，一旦变身你就是这个角色了。 对， 而且他们的这个是现场来现场唱还是环音啊？就是他们的所有的表演， 音乐是录制好的，所有的现场的人声的部分全部是现场演唱的。包括我们还会有一位女的演员，她会在观众席中间穿插的，在你可能看着看着演出旁边，哎，演员就到你身边来了，也会有这种感受。 哎，这个太阳马戏一直都有，就是他的那个互动也是特别棒的。当然看那个哭砸他也会经常会有，那我不知道这一次在到了潘多拉星球也会有互动吗？ 会有一小部分了。 对演出的现场就会有小部分。而且其实我们在这次北京和上海站的演出里面还会运用到更加高科技的手段，就是用我们的手机客户端。有一个叫Toruk T-O-R-U-K 这样一个 APP， 大家可以在家就下载好，然后带上票，带上手机，就可以到现场。怎么玩呢？它会非常非常精准，我这两天都在配合着演出在玩。就是你输入你的场次，比如今天我看哪一场，而且它要你输入精准的你的座位号。然后在这个演出的进行当中，它会发消息的这个提醒给你，说你现在就把这个手机打开。我到这个时间点了，会有在你的手机上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对，你可能这个时候把手机对准屏幕，你会看到这手机屏幕里面的东西附加着现场的演出，又是一种非常互动性的高科技的这样一种体验。这个是我们在以往的所有演出都没有体验过，而且这也是太阳马戏首次将这个技术带入到中国。 这个感觉就是等于是那个那是所有的人都会收到吗？ 对，所有的人只要你带着 iPhone 的手机下载过这个 APP， 所以说它根据你各个人座位的精准度的不同，它推送的时间也会不尽相同。所以确保你每次你打开来的时候是最佳的状态，你看到这样一个整体的舞台，加上你手机屏幕的这样一个呈现，所以每个人的现场体验感应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 哦呦，这个我真的是我都没有办法完全去想象它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呈现哦。 所以也很好玩了。 然后这很好玩哈，那这个到时候可以不是你喜欢游戏，很多人喜欢看剧的时候玩手机吗？这你玩吧，对吧？玩吧，我就让你玩吧。哎呦，而且玩的很高科技。所以这也是他们的一种互动方式。 对， 大家到时候关注一下。另外呢，一个我知道在现场演出的时候，我们还注意到还有，据说还有很多的风筝，这个是什么样子的设置？ 对，我们就是像，就三种不同的风筝了。我们有一种很小很小的，就是放在那个杆子上；还有一种就是中型的，它可以用一个人，就像我们一般正常的风筝那样可以飞起来的。然后我们还有一种最大的风筝，就是因为风筝一大了，大家知道它。不可能，就是你很不容易就是把它飞起来嘛，而且就是在一个剧场的无风的环境下。然后我们这个风筝呢，就是只需要一个演员，然后他可以把它在舞台中间飞起来这样。而且这个风筝它叫做牵引风筝，就是它飞起来以后就是可以力量可以牵起一辆汽车的这个重量。对，不是重量，就是可以推 拉动一辆汽车。 对，这样。 运用了，还有就是那个，那观众他会离着观众很近，比如在头顶上盘旋那种感觉。 就是那感觉，就是坐的稍微高一点的那些观众就会 飞过去了， 飞过去这样的。 哇，就是风筝这个它的机翼啊，就从你眼前划过的那种现场感啊。 对。 哎呀，所以这个越聊越觉得你们还有票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现在这个我们正在给大家介绍的是太阳马戏阿凡达前传托鲁克首次翱翔，正在凯迪拉克中心上演，然后在什么时候离开北京？ 12号是我们的最后一场。 大家一定要 会移师到上海。 哎，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因为像这样的演出可能错过了以后就得再找机会了，因为他们动一次的话，什么38个集装箱啊，4个波音747啊，是吧？要看也不太好看啊。这个还有，那我其实特别想说一说，就像这样的演出，它来到了中国的市场，来到了北京跟上海，对于我们国内的这种大型秀的演出市场，会带来一些什么样子的我们说冲击也好啊，学习也好。跟我们说一说吧，黄总。 对，其实这部戏这次能来到北京和上海演出，对我们演艺行业内部的促进和对观众的这样一种感官的这个机会来说，都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的。首先我想对观众来说，这也是我们和太阳马戏一直合作的，坚持致力于一定要把这样一个大的作品带到中国观众面前的这样一个原因。我觉得我们就是想让中国的观众来全新的体验这样一种多媒体的舞台的形式，颠覆大家所有印象当中对看一部舞台作品的所有的想象，用现在目前世界上最高精科技的这个技术完全融合到这个演出现场里面，带给观众这样一个全新的体验，这个是我们的初衷。另外呢，在这个我们刚才提到了所有的装拆台，所有的剧院的内部管理啊，所有这么大的舞台的体量，所有的高科技的应用，对我们的业界啊，其实也是有非常大的号召力，我觉得。不仅有普通的观众会很感兴趣，我们非常多的业界的朋友也是觉得它很不可思议，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尽管我们对演出非常了解，但是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疑问在脑子里，真的可以吗？真的可以这样，这么先进的技术能配合到这样子天衣无缝吗？我们会有很多的疑问，所以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对中国这个我们舞台作品啊，或者是现场秀的这些大型这个秀的这个我们的创作，也会是一个推进作用。 的确是，所以它也吸引着很多的业内人士去关注一下，关注了这场演出，对吧？好的，那我们还剩一点时间啊，这个我们让大家再欣赏一段这个太阳马戏阿凡达前传托鲁克首次翱翔当中的音乐片段。希望大家到时候不管什么从事什么样行业的人，我们说通过这样一场秀，大家都能够有所不同的感受吧。好吧，再一次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 谢 谢你们。好的，那今天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听听掏耳朵，欢迎您继续收听。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人偶剧《西游记》即将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复杂多样的木偶类型，好看好玩的肢体舞蹈，让经典西游好看易懂。订票6655000。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